正在我国访问的日本国会参议院议员向敬爱的金正同志呈现了礼物。礼物是议员朱木宽指10号交给朝日友好协会顾问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的。